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东野圭吾原著，大哥工作室制作，由新经典文化、咪播文化联合出品。 第五十集，背后传来了枪声。东树紧抓敞篷车的后排座椅，回头看后面，不禁愕然。成灾倒下了，胸部在流血。 哥， 东树放了手，紧接着枪声再次响起，但是方向完全不同，比刚才近得多，而且感觉有东西掠过耳旁。东树摔下车，随即使用柔道的保护姿势在沥青路面打滚。他脚下流着血，也许什么地方受伤了，但已顾不上。他迅速站起身，不是朝敞篷车，而是向成灾跑去。光头男人已被侦查员们控制住，坐在奔驰车上的二人也被包围，但对东树而言，那些都无所谓。成灾倒在路面上，他身旁的一个侦查员正在打手机，大概是在呼叫救护车和增援。 哥， 东树冲上去， 哎，别动他！ 侦查员制止，东树拨开对方的手，抱起成灾。不知为何，他下意识地感觉到哥哥救不活了，已经不在世上了。成灾的脸是死人的脸，眼睑半开，扩散的瞳孔看着天空。忽然，深深的丧失感袭来，东树第一次感到失去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是多么悲惨不幸。 怎么回事啊？都是我的错，是我害死了哥哥。 荣美子向前一步，做了个深呼吸。她牵着女儿的手，身处大楼楼顶，只有那里的栅栏很低。 只能这样了。 白目荣美子对自己说，丈夫一年前病故，自从那以后，她就自己一个人抚养美宝，已经到极限了。三个月前，她供职的公司倒闭了，而且她还借了一大笔钱，都花在了丈夫的治疗上。钟点工的收入能糊口就不错了，连借款的利息也付不起，房租也拖着没交。房东说了，本周内必须搬走。带上女儿自杀实在是很痛心，但如果只自己一个人死，留下来的美宝只会受苦而已。 只能这样了。 他再次在心里念叨，随后准备再迈步向前。 妈妈， 荣美子低下头，只见女儿指着脚下， 妈妈，看小蚂蚁。 美宝指向的地方的确有几只蚂蚁爬来爬去。 好厉害，小蚂蚁走到这么高呢，这么小，小蚂蚁好了不起。 美宝眼睛发亮，看着她的小脸，荣美子心头的乌云渐渐稀薄了，仿佛被风吹跑了一样。她感到重压消失了，荣美子心想， 是啊，我还有美宝，这不就够了吗？即便所有一切都被夺走，我还有美宝。如果有一天连她也被夺走，再离开这个世界吧。 荣美子对女儿笑道， 挺冷的，我们进里面吧。 嗯。 美宝笑着点头，合烂在手中的棋子里挑选了桂马，放在棋盘上。看到对面的拓斯苦着脸，他心里暗笑， 胜负已定，别挣扎了，爽快点，把钱包拿出来吧。 不，再等一下。 拓斯双臂抱在胸前，盯着棋盘。合赖看了看墙上的时钟，指针指向13:13。忽然门外吵闹起来，能听见男人的怒吼。何赖打开旁边的桌子抽屉，里面藏着枪。他摸到枪和门打开几乎是同一时间，他猛地猫下腰，子弹从他头上掠过，打在墙壁上。进来的是一个戴着面罩头盔的男人。 你小子是荒脚会的奸细。 何赖举枪射击，但没有子弹射出，连扣几次扳机，但情况相同。 怎么没子弹？ 他面容扭曲， 托斯向何赖咧嘴一笑，戴头盔的男人再次把枪口对准了他。 不， 枪口喷出火花。手枪官邸里，大型显示屏下角显示的数字早就变成了000。负责人看过手表后向大月示意， 首相大人，P13现象应该是平安过去了。 如释重负的感觉在会议室里扩散，各省厅的负责人脸上也有了笑容。大月抬头看了看田少， 立刻调查，看那13秒钟里是否发生了死亡事故或者案件。 明白。 大月见田上找警察厅的人问询，便抱起胳膊闭目养神，似乎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情，可是还放心不下。按专家们的解释，如果在 P13 现象发生期间智慧被消灭了，即有人死去，那就有可能出现时间悖论，部分历史就要改变，但似乎谁也不知道情况会多严重。 首相， 耳畔传来声音，大月睁开眼睛，田尚来到他身边。 现在能确定两件事，一个案子和一起事故。 什么案子？ 一名追捕抢劫杀人犯的警察殉职了，据说是警视厅的管理官。 警视厅？怎么偏偏是个警官？事故是交通事故吗？ 对，在中野区，一名公司职员驾驶汽车冲上了人行道，车上的两名公司职员和人行道上的一对老年夫妇死亡， 也就是一共五个人。算了，我们也尽力了。 此时警察厅的人走近，在田上耳边低声说话。大月眼见田上脸色阴沉下来， 怎么了？ 又有一宗事故，在范田桥的工地现场，钢筋不慎掉落，一人被砸中，死者是一名年轻男子。 大月往上拢了拢头发， 那就是六个人，希望就此打住吧。不过死了六个人了，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影响，那么所谓时间悖论也没有发生吧？ 还不好说，就像此前说的， P13 现象的回摆会在一个月后到来，到那时才能得出结论。 你说回摆？那个时候也不能死人吗？ 是的，下一次 P13 现象过去后，就能知道这次时间悖论的影响。 刑事部长紧皱的眉头一直没有松开，东树尽量不去看他，但每被问及，又不由自主地扫上一眼。每次看着他愁眉苦脸，东树就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不仅是刑事部长，连搜查一科科长和理事官也都使东树意识到他们对于失去九五成灾这个部下有多么沮丧。东树来到警视厅，是因为全体侦查员要就成灾殉职一事接受问话调查，对那一天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东树和盘托出，他打算接受任何处分。 情况我大致了解了，跟其他侦查员说的一致，关于案子就说这么多。我只想再问你一点，我听说你们兄弟俩关系不太好，这是真的吗？这一点跟九我警官的死有关吗？我希望你能说实话。 东树垂下视线，随即又抬头迎上刑事部长的目光。 我不理解哥哥的想法，这是事实，我确实不能理解他的一些做法，是我害了他。但是我尊敬我哥哥，不仅作为警察是这样，在为人上也是，我相信他也很爱我。 刑事部长轻轻点头， 那就好。 东树离开房间进入走廊时，对面走来一个姓上野的侦查员，他曾是成灾的部下，也接受了问话调查。 问完了？ 问完了，但是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处分。 可能不会处分。 上野想了想说道，目光停在东树左耳上。 伤口还疼吗？ 今天预约了去医院拆线。 那就好。 上野掏出手机看了一眼邮件。 对不起，我得走了。 又来案子了吗？这么忙。 讨厌的案子是强迫血死案，一个母亲要才三个月的婴儿跟她一起死，母亲被送到医院了，昏迷不醒。 那婴儿死了吗？ 没有，说是脖子被勒住窒息，但有奇迹般的活过来了，据说现在很好。 哦，确实是个讨厌的案子。 东叔心里想，一想到孩子今后的人生就心情黯然。走出警视厅，东叔前往范田桥的帝都医院，途中他拐进书店买了本体育杂志，准备候诊室翻翻。耳朵上的伤是承载殉职的案件造成的，那个驾驶敞篷车的家伙向他开枪，但东树刚好从车上滚落，子弹只是擦过，伤口得缝五针。当时他没有察觉，直到别人提醒他在流血，因为那时他满脑子都是承载。帝都医院对面的大楼正在建设，但今天施工停止了，听说发生了钢筋掉下的事故，一个小伙子被砸中身亡。东树路过时，一个护士打扮的年轻女人在事故现场献花哀悼，她跟东树目光相遇，不好意思地点头致意。 你们认识？ 东树不由地问道。 不认识，只是那时我也在这里。 你也在？ 嗯，说不定砸中的本该是我。 为什么这么说？ 当时我正好路过这儿，是那位先生喊着危险推开了我，我得救了，而他却…… 他低下头。 所以那位先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我说多了。你是来我们医院的吗？ 他看看东树的左耳，大概是因为那里缠了绷带贴了橡皮膏。 哦，对，去整形外科。 哦，你知道怎么走吗？ 知道，第三次了。 好，请多保重。 谢谢。 东树跟他分开后进入医院，在窗口地上挂好单，前往整形外科的候诊室。他已经预约了今天的诊疗。候诊室里有三位患者，其中一人是高中生模样的姑娘，她把编织帽压得很低，快要遮住眉毛了，帽子下似乎缠着绷带。东树在她旁边坐下，开始看杂志。没过一会儿，东树察觉女高中生正在窥看他的杂志。 你也感兴趣？ 你看，这个人是我学姐。 东树看向杂志，上面有女子足球队员的专题。 你是足球部的？ 室内足球。那个，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行。 谢谢。 这时旁边的门开了，护士露出脸。 中原小姐，中原明日香小姐。 哦，来了。 女高中生遗憾地看向东树，东树笑笑递上杂志。 你拿着吧。 真的，谢谢你了。 他满脸高兴地接受了。 我一定会感激你的，别信。 小事，别在意。 见对方进入诊疗室，东树望着关上的门，心想， 这家医院还挺有意思。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东野圭吾原著，大哥工作室制作，由新经典文化、咪播文化联合出品。